小姐把酒斟，虎牢之战何处闻？战士的英雄谁敢不尊？是等闲无用之人，大耳贼双剑蔽日寒光冷，关云长青龙摆尾莫轻喷，黑张飞长矛如虎天双翼，三人胜了万马千军，纵然败下龙门阵，俺吕布最起那那烽火烟尘，葵花戟旋风骤起，寒光却惊千夫马，一声长啸。将云在看呐，猛虎低头望风跑，奔破草流如同儿戏，何来那血迹沾我的身？ 不意出众 啊啊

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早年的我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这左边买的是小包、右边买的是你包大人叔侄二人难抚养乃我儿三分乃你七分多受了我的旁人说我有偏心抚养你到了七岁整寒窗实在读诗文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嫂嫂我天有波灯心念书念到二更鼓嫂嫂我与你打他针三更夜冷把一送累了你的身 出来了我的心 好 娘为我多劳神 我也曾问寒问暖 问饥渴 怕风怕雪 怕雨停 忙将忙洗 忙针线 交金交点 交诗文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知恩知义 当知心意 我如苦寒心饭抚养不了想你恩将超报使我伤心报免我的儿啊 小弟自幼被爹娘抛弃多蒙兄嫂抚养

吞没在两栖军网上，条条罪状犯黄章，押宝免审讯长亭上，百姓们纷纷送冤枉，铁证如山不去晃，包勉那话公义承当，方法如山谁敢抗，长亭之上通扎下包勉身亡，嫂娘啊，包勉是你的亲骨肉，小弟我扎枝也心上，怎奈是方法迢迢，不能够两样，对人言对己宽，情理不当，我若是念私情将包勉来观望，岂不是家家百姓上去君王寻死费公方法担当，有一个马名后代传扬，小弟我一生怎安度，哎嫂啊信现有诉状，嫂娘请看， 拿来我看。状告包勉，杀县干旱三载，寸草不收，包勉身为县令，不但不救命，再反而贪赃枉法，吞没在两伤害人民， 苦

参藏断啊， 海枯石烂不变心，何英、毛维涛演唱。 去幸福

弟弟娘在心。重量早害才不痛，坚持很多啥苦啥，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娃，坚持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对我啥明白？我弟弟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沿江那坚持